攻读马加伯下第二章。文献上记载，耶利米亚先知曾命令冲军的人如上面所说的携带着圣火，并且也记载着先知曾给他们一部法律，使他们不要忘记天主的诫命，也不要因为看见一些金银的偶像和偶像身上的装饰就神志昏迷，并且还用其他类似的言语劝勉他们不要让自己的心远离法律。在文献上又记载着，当先知登上梅瑟为观望天主的产业所上过的山时，受天主的劝告，命他带着会幕和约柜上去。耶利米亚到了那里，看见一个大洞，就把会幕、约柜以及焚香坛放在里面，然后堵上洞门。后有几个同来的伴侣折回去，沿路做上记号，可是没有再找到。耶利米亚知道了这事，就责斥他们说，这地方不可叫任何人知道，等到天主施行仁慈再把百姓集合起来的时候，天主才能指示这一些东西的所在。那时上主的荣耀和云彩将再出现，像梅瑟的时候，又像撒罗满为使圣殿受圣祈祷的时候出现的一样。又记载这位智慧者如何奉献了圣殿祝圣和落成的祭献。当撒罗满祈祷时，有火降下焚烧了全凡祭品，就如从前梅瑟祈祷上主时有火从天降下焚烧了祭品一样。梅瑟说，人不能吃赎罪祭品，应当把它焚毁。撒罗满也同样举行了八天的庆祝。此外，在史记上和乃赫米亚的回忆录上都有同样的记载，而且还记载乃赫米亚怎样建立了图书馆，怎样搜集了列王、众先知和达味的书籍，以及诸王有关馈赠的书札等事。同样，犹大也把因我们所遭遇的战祸而散失了的一切文献搜集起来。这些文献现在存在我们这里，若你们需要的话，请你们打发人来取，因为我们正要举行节奠礼，所以才给你们写信，请你们也好好的过这些日子。天主既然拯救了自己的全体百姓，又把产业、国家、司祭职和祝圣礼交给了自己所有的人，正如他在法律书上所预许的，希望天主快快怜悯我们，从天下各处把我们聚集到圣所里，因为他已从大患难中拯救了我们，洁净了圣所。关于犹大马加伯和他的兄弟所做的一切，他怎样洁净了伟大的圣殿，怎样祝圣了祭坛，怎样与安提约古、厄披法乃及他的儿子欧帕托尔作战，怎样天主从天显现援助了那些勇敢为犹太教作战的人，致使少数的人能克服全境驱逐野蛮的大军，又怎样天主大慈大悲地怜悯了他们，使他们收回了举世闻名的圣殿，恢复了京城的自由，重整了快要废弃的法律等等事项。基勒乃人亚松共写了五卷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五卷缩为一卷。我们有鉴于数字的混乱，以及有心研究历史的人因材料繁杂所遭遇的困难，就设法缩短，使喜爱阅读的人得到愉快，使爱好背诵史事的人易于牢记，使一般手执着书的读者获得裨益。从事这项摘要的工作为我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是一项使人流汗和失眠的工作，并不比准备宴席的人想使众客都称心更容易。但我们为了为大众服务，才欣然担负起这项艰苦的工作。 让历史家对每一件事去做详细的分析。这里我们只持守撰写粗要的规律，就如建筑新房的工程师只注意建筑的大体，而负责镶嵌和绘壁的技师该设法使各项装饰恰到好处。我想为我们也就是如此。至于精研深究、详述一切史事和苦心的考察，那是历史家的任务。言简意赅，删除繁冗，这才是写撮要者的本意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叙述，对以上说的不再加添，因为若是写历史撮要，而在前面做冗长的序言，这未免太可笑了。